起倾听亲切的声音。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我们来关注北京的天气。今天下午北京晴间多云，南部地区有轻度霾，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十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北京市晴间多云的天气，有轻雾或雾，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总的来看，今天下午本市南部地区会有轻度的霾，敏感人群外出建议您采取健康防护。在这里代表预报编辑江南感谢您的收听，也祝大伙一路畅通。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北京路面上的情况。 路况信息。 北京时间的16:31，为您来刷新一下目前的路况信息。目前东长安街的东向西方向是持续车多，行驶缓慢。临时东路玉泉路路口以西西向东方向有事故，后车短暂排队。南六环的三间房桥到广顺桥内环方向车多拥堵，建议司机朋友可以提前选择相邻的路线来绕行。也提醒司机朋友在外行车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全人群、全方位、全生命周期，健康北京如何保障人民健康？ 自己作为健康第一责任人，自我健康管理该如何落实到位？ 健康科普专家直播间为您答疑解惑，欢迎收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与北京市健康工作促进委员会办公室联合推出系列访谈《健康北京》。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和收看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今天的节目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北京系列访谈，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卫生和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和大伙一起来谈一谈关于戒烟的话题。因为到了冬天，很多我们说在户外抽烟的朋友觉得天冷不愿意出去，这个时候啊，不仅自己在这个房间内吸烟，还会让身边的这些亲戚朋友吸二手烟甚至三手烟。在冬天这样的一个季节，是不是我们戒烟的好时候呢？有什么好方法能够帮助我们在冬季好好的戒烟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会邀请到相关的嘉宾和大伙详细的说一说，聊一聊。每年冬季都是控烟的攻坚期，天气寒冷之后，吸烟者室外吸烟不再方便，如何才能够让冬季控烟效果更好？现在都有哪些方式能够帮助戒烟者戒除香烟呢？北京市冬季控烟随手拍活动启动，您觉得冬季什么地方最容易出现室内吸烟的情况？健康加油站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健康促进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联合推出系列访谈《健康北京》，为您邀请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健康促进办公室主任、主任医师段佳丽和您说一说冬季戒烟好时机。 今天想做什么？比昨天多什么？成长有点难，懂时间不会退后。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了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健康促进办公室主任、主任医师段佳丽段主任来到直播间，和大伙儿来说一说冬季戒烟好时机。首先呢，要欢迎段主任，有请段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打个招呼。 哎，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欢迎段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在今天跟我们来说一说关于冬季戒烟的话题哈。我们节目的一开始预告提到了，其实每年冬季都是控烟的一个攻坚期，很多在这个原来在室外 西安的朋友，天太冷了，风又大，不愿意出去了，是不是的的确确在冬天我们室内控烟的形势是比较严峻的呀，段主任？ 嗯，是这样的，因为到了冬天，像你说的，天太冷了，风太大了，烟民们呢也不出去了，经常在这个餐馆或者是在一个楼道里头，或者是跑到厕所里头去、 嗯、 有的呢就是自己是一个办公室哈，就躲在自己办公室里头抽烟啊等等、 嗯、 这种情况还比较多。另外在车里头像出租车什么的、 嗯、 这种原来出租司机或者是乘客也是到夏天他还在外面吸烟、 嗯、 有时候在太冷了就不愿意在外头吸，有这样的情况。 嗯，那冬天既然我们说控烟的形势非常的严峻，但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名字叫冬季戒烟好时机，在冬天戒烟是不是也有一些我们可以借力的地方？比如说外面太冷了，咱们这个时候如果戒烟的话，是不是比如说抽烟没那么方便了，大家不愿意在外面抽烟了，是不是也是一个我们说侧面来看也是一个好机会可以戒烟？ 没错，我倒觉得您提的这个想法是对的，就是本来在外面吸烟就不方便了、 嗯、 在屋里本身也是依法 不该吸， 依法就不能吸、 嗯、 对吧？那么咱们周围的这个亲戚朋友也好啊，同事们也好啊，咱们现在北京市民也好，这种这个监督的这种力量还是挺强的、 嗯、 大家的自我的这种健康管理的保护意识也很 强，对，那你吸烟的空间就更少了。 嗯， 所以呢就会对于你戒烟来说，对烟民戒烟来说是个、这个、 可能是个好事， 一个动力啊。 嗯，但是在戒烟的过程当中啊，很多老烟民会说尝试了无数次每次都失败，有没有一些方法手段能够帮助想戒烟的朋友在冬天这个好时机尽快的戒烟呢？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邀请段主任和大伙详细的说一说，聊一聊关于戒烟，关于控烟这样的一个话题，大家伙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515-0822和010-6515-0833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伙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我们也为您开通了网络的视频直播，您可以通过今日头条和腾讯视频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收看和参与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有任何的问题您可以随时发送弹幕提给我们的专家。那今天的互动节目啊，我们还是有一个互动话题要提给大家伙，想要问问大家伙，这个香烟当中的烟焦油含量比较低的烟是不是对于我们的健康影响就比较小呢？这是我们今天和大伙儿的这个互动话题哈，到底烟焦油含量比较低的香烟对我们的健康影响是不是就比较小呢？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抓紧时间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来参与到有奖互动问答。在节目结束之前呢，我们会选出两位幸运的听众朋友，每位听众朋友送出一份我们节目的精美纪念品。如果你想要获得我们的奖品，抓紧时间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发送过来吧。下面还是让我们照例先来刷新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我们来刷新一下最新的健康资讯。农业农村部新闻办公室在11月23号上午发布，本市房山区排查发现了非洲猪瘟疫情，目前本市已经采取了果断措施，有效处置疫情，严防疫情扩散。本市按照应急预案的要求，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坚决果断处置，有效控制了疫情。截止到目前，对于一点以及半径3公里范围内的3337头生猪进行了扑杀和无害化处理，进出人员及车辆严格消毒，严禁疫区生猪和猪肉产品流出。对于疫区边缘向外扩展10公里受威胁区的生猪和猪肉产品流通进行了严格的管控。刷牙是我们每天都在做的事儿，然而有一些朋友在刷牙的过程当中总是会感觉到恶心干呕，这可能是慢性咽炎的表现。慢性咽炎是常见的一种导致刷牙干呕的原因，属于上呼吸道慢性炎症的一种。患者的咽喉部位黏膜存在着慢性充血症状，而且血小管也有一定的扩张症状，在咽喉部位存在着粘稠状的分泌物。这类患者同时还会存有口臭、咽干以及恶心瘙痒等症状。如果病情加重的话，还会出现声音的嘶哑，影响听力。建议有刷牙干呕的朋友多留心一下。 一到冬天，防雾霾就成为了很多朋友的重点课题。除了口罩的选择之外，在佩戴的过程当中啊，也有很多的讲究。不管是戴口罩前还是取下口罩之后，都应该彻底的清洗双手，确保卫生。佩戴以及脱去口罩的过程当中，应该注意不要用手为清洗的双手来接触到我们的口鼻。 N95口罩呢是不需要一次性抛弃的，一般来说在使用2天之后应该更换一个新的口罩，否则也起不到防护的作用。另外在购买口罩的时候，还需要注意合格正规的口罩上都应该有产品的标号和生产日期。提醒您，一般情况之下口罩的有效期是2到5年，如果口罩过期了可能会发生潮变，也会吸湿，这个也会有这个吸潮尘，还有呢就是产品的密封性可能会产生一定的 影响和问题，所以建议大家口罩如果过期了就不要使用。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了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健康促进办公室主任，主任医师段佳丽做客直播间，和大伙儿来说一说冬季戒烟好时机。关于冬季戒烟控烟，大家伙儿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段主任进行交流和互动。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和段主任说到了冬天的的确确外面天冷了，大家伙儿不愿意出去了，尤其是很多烟民朋友，这个时候我们的控烟形势比较严峻哈。那也想问问这个段 主任，在检查的过程当中，有哪些地方是比较常见的？我们说违规吸烟的区域，像您提到的这个卫生间、楼道，这些甚至车里都算是了。像这个公共交通工具啊，比如说出租车、网约车这种公共交通工具。另外一个呢，像我们那个写字楼的楼道、厕所这种比较 偏僻的一个地区，还有一些办公的场所，刚才说私人的就一个人的这种空间的办公场所。那么像我们的这个公共场所里头，最常见的就是咱们的这个餐馆，餐馆的还有就是网吧呀， 还有这种 KTV 啊，这样的这个情况比较多见啊。嗯，这些都是我们说在冬天比较常见的违规吸烟的这个区域哈。我记得一开始的时候您提到了这个车里面吸烟，可能朋友说这车里面应该是一个挺私人的区域啊，为什么我们在车里抽烟也不太行呢？嗯，其实这个公共交通，我们那个法规规定啊，有 一个是公共场所，还有一个是公共交通工具。在公共交通工具里也不要吸烟。其实你发现吧，车是一个更小的环境，如果你在这里头吸烟的话，它更密闭，对，它的有害物质更容易在周围残留，而且被你坐车的其他人所吸到这个肺里头，形成二手烟和三手烟。 嗯，虽然我们说比如说我们打专车啊或者打出租车，我们看这个车里除了司机就是您一个人， 您觉得这时候 吸烟没事儿，但是我们不要忘了香烟它会残留在这个空间当中，甚至我们说这些座位什么的，尤其现在是比如说这个出租车都是我们说这种布的座椅， 没错， 它对于香烟的这种吸附能力其实还是挺强的， 对，它对于烟草的这种烟雾中的有害物质确实吸附力很强， 所以说在这些区域 不容易排出去， 对，这些区域其实也算是我们说这个我们控烟的一个应该遵守这个控烟条例的区域了， 对， 虽然我们看起来就自己在坐车， 但是您要想到您下车之后还有别人要坐这车呢。 没错没错。嗯，好，前一段时间北京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这雾霾天气，很多朋友呢都把空气净化器打开了，总觉得这个雾霾对我们的健康影响特别大。但是我听说只要在屋子里面抽一根香烟，有的时候这个污染程度会比外面我们说严重的多，是这样吗？ 嗯，是这样的， 这个也有实验证明过啊。你比如说这个咱们重度污染的情况下，雾霾的天气里头，重度的时候，我们 室内的这个空气，咱们就拿PM2.5的这个检测结果来说，它是一般的情况下在350毫克每升，对吧？那么吸一支烟，燃点一支烟的时候，燃点完这支烟，这屋里的 PM2.5达到800。 哦， 爆表了哈，咱们500都爆了，重度污染才350，在室内是350，你这吸完一支烟是800，两个人同时在这吸烟呢，1500，那么三个人在这吸烟呢，2000以上了。 对吧？而且呢，有一点我特别想提醒大家，别以为吸完烟开个窗户一会儿就把这个烟草给散出去，不是的，也有实验证明了，就你就一直烟的情况下，然后吸完这支烟把窗门窗都给打开了以后，正常的这种通风需要十个小时以上的时间才能把这个造成的危害，就空气中的这种污染给散出去。 得十个小时， 得十个小时。对对对，我有一个朋友特别那什么气愤，就是我最不愿意把车借给我老公，我说为什么，他只要一开车我这里他肯定处理过，开过窗户什么吸过，但是他我都能闻出他吸烟， 有烟味儿。<笑> 对，就是说这个，就是所以就说我们在屋里的吸烟，那么你的危害是比这个雾霾要严重的啊。嗯，而且我们刚才听了这个数值，确实挺吓人的，一支烟就达到了800毫克了。对对对。所以我们也想问问哈，很多的烟民会觉得这个虽然 PM2.5的我们说这个含量大了，但是香烟我们能够看到有这个烟雾冒出来，很多人会觉得这是不是认为这个香烟当中产生的这些有害物质颗粒都比较大，所以我们肉眼可见，我们说很多 PM2.5的尘埃我们根本看都看不到。对呀，嗯，也想问问您，但是刚才您给我们举的这个例子说，其实香烟产生的这个 PM2.5，烟草里头的有害物质含量还多呢。它烟草有7000多种有害物质呢。你想想，不光是这个我们说的可吸入颗粒物，对对对，还有很多哈。所以说这个吸烟，尤其是在室内吸烟，很多朋友在冬天的时候说，那我就在厨房抽吧，然后边抽烟我把油烟机打开，甚至有些朋友说我抽烟的时候就把这空气净化器打开，是不是能够有效的缓解 我们说吸烟带来的危害呢？其实是排除不了这些危害的啊。有些人就说，确实家里有人就会到讲我上那个厨房去抽烟，我把抽油烟机打开，其实是排不出去的。嗯，然后呢，在这种情况下，而且就是你这时候烟草烟雾哈，就会覆盖到这个留在你的空间里，在的空间里头。我们讲，即使我这屋里没人，有些人说我离开这儿去抽烟，或者我这个到别的屋去，或者在家里没人的时候我在这吸烟，或办公室没人的时候我在这吸烟。 那么你这种有害物质落在空气中或者落在你的桌子上椅子上沙发上什么衣服上，你还形成了另外一个危害，就是三手烟。那么这三手烟，你即使你不吸了，它还在持续在放这些有害物质，那么刺激或者是存在桌面上椅子上留着的这些有害物质，通过你的触摸呀什么其他的这种形式，也会被其他人吸入到人体里头。 不光我们说二手烟，空气 当中呢可能会影响别人，甚至我们身上吸附的这个三手烟也会影响其他人。对，而且呢这种情况影响最多的哈都是真的是你最亲的人。你想啊， 哎，你最近的人吸的是最多的， 没错。跟你比如说你那个有的父母哈回家了，回家以后那个我没在这屋里吸啊，我会父母回家了，第一件事看上孩子是什么，得过来抱抱吧，亲亲吧。那孩子 就是通过你这个情况接触到你身上的这种烟味，而且小孩最尤其婴儿最喜欢做的一件事啊，你想想是什么，就是啃。他用那个感觉或摸，他用这种感觉来了解世界。那这种情况下，他摸的甭管你留在地毯上的还是衣服上的还是沙发上的这种有害物质，然后他就啃手去了。啃完了不就进去了吗？对不对？ 第二个，他还在呼吸啊，他呼吸频率比小孩呼吸频率比咱们大人要快啊，所以他那个吸进去就多，再加上人那小肺又那么稚嫩，对吧？那么影响就会更大。还有一种就是小孩越玩的过程中会有破口，包括成人也是，摩挲的时候这种伤口也会成为他进入的一个情况。所以呢，就是 往往你这个危害，你就是二手烟也好，三手烟也好，你危害最多的就是你最亲的人。 通过呼吸吸进去这个烟会进肺部，对于我们健康造成影响，大家伙还比较容易理解哈。这个我们做了很多节目都跟科普，但是您说了，比如说我们手上不小心有伤口，如果我们接触了这种三手烟或者是这个烟雾， 也可能会造成伤害。对呀， 大家伙可能都没有想到这个伤口破了之后，这烟雾怎么会影响到健康呢？ 那你有害物质通过血液就进到更直接的进入到你的血里头了，你原来的是通过肺，然后以后交换再通过组织交换进入到血液到全身，你这个更好了，你这有伤口了，那直接就进血液了，对不对？ 变得更直接了，伤害可能会更大。 对， 好，之前呢我们的节目也和大伙聊了很多，比如说吸烟会造成高血压呀、心脏病啊，甚至血栓等等。 那今天呢我们也希望 您跟大伙儿说一说，除了我们说心脑血管方面的这些疾病可能和吸烟有关系，吸烟对我们造成的伤害还有可能会带来哪些健康方面的危害呢？ 嗯，其实吸烟对大家的伤害，我觉得啊，用一句话，从头到脚，各个系统都会有伤害。 呼吸系统大家容易理解， 对， 像这种心脑血管系统的，大家伙我们做了那么多科普节目，大家伙现在也比较了解了， 对。 但是从头到脚，大家很难想象，比如说什么头发啊、皮肤啊，这怎么会跟吸烟有关系呢？ 因为那个烟草烟雾的有害物质太多了，7000多种， 嗯， 里头有69种就是已经知道了、确定了的是致癌物或者促癌物，而这些烟草烟雾这些物东西呢，这有害物质进到人的血液里头，有的它就会造成了。这个咱们都知道啊，肺部我就不说了，癌症比较多，对吧？可能造成的癌症，口腔癌、食道癌、胃癌、肺癌，肺癌是最多的嘛，然后还有包括了咱们女性的这个生殖系统的这相关的这种癌症，包括男性的这种生殖系统的也都会有。我为什么从头到脚，然后呢还会引起其他，包括你说心脑血管疾病，那么如果吸烟它是提高了这种心血管疾病的发生的 风险， 那么造成了容易形成血栓，对吧？咱们的血栓如果栓到哪儿，就是哪儿的问题。 栓到脑就是血栓， 是，对，栓到 心 脏 就是 心梗，对吧？你栓到周围小血管了，那么就是周围血管的病变，也许是组织坏死，对吧？而且它的这有害物质里头，你比如说一氧化碳，一氧化碳进到人体里头以后，它就会减少了氧含量。氧含量减少了，你想想，那你对于脑子其他的是不是器官系统都有损伤？另外一个呢，影响了这个，包括你刚才咱们说尼古丁，它也是一方面，它刺激咱们的血管啊，影响内膜的这种结构的完整性，容易引起这种栓塞。另外一个，它还对脑子有影响呢。要不是它对脑子有影响，大脑皮层有影响，怎么能形成这种依赖呢？烟草依赖呢，对吧？等等等等，会影响很多的方面。 好，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依赖哈，我们也解答一下听众朋友的问题。有听众朋友在问说，老公抽烟的情况啊，不是特别的严重，一般呢都是遇到工作比较忙的时候才会抽烟，也不天天抽，想知道这种情况算不算有烟瘾，需不需要戒烟。很多朋友说我吸烟，但是我绝对没有烟瘾，因为我不是天天抽，也不是说这个我们不抽呢我就这个特别难受，我就是遇到事儿了或者特别烦的时候想抽一两根，这种算是有烟瘾吗？ 实际上是这样，吸烟有两，我先说第一个事儿啊，就是这个你这个网友朋友哈，你老公呢不一定没烟瘾，因为他有的人吸烟他不当着你的面吸。 哦，可能您不知道。 您不知道，对。所以这个情况还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但是呢对吸烟来说，这个有两种。一种呢确实是没有烟瘾的。那么通过的一些这个他知道他这个有害了。然后一劝戒，通过简单的劝戒他能够戒了。这就没有烟瘾。那么第二种情况就比较多的，就是有烟瘾的。这个呢是主要是因为那个尼古丁，然后呢就是烟草中的这种尼古丁造成了这个大脑皮层的一些反应损害，那么造成了这种依赖，这种依赖叫尼古丁依赖或者烟草依赖，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定名就是疾病，给它纳入到了疾病的这个谱里头去了。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呢，它就需要这个正确的这种去治疗。那甭管，但是我说第三个事呢，就是甭管你是这个吸烟还没成瘾还是已经成瘾的这种情况哈，我都建议你要戒烟，因为烟草就是有害的，里头有7000多种物质，刚才说了哈。那么你甭管是一次两次还是多次，它都容易引起那个你的身体的损害。另外一个，你这个你说今天我就抽两根，明天我抽两根，时间长了您就会逐渐成瘾，因为确实是尼古丁的作用在里面。 比如说这个我们说烟瘾成瘾，咱们有没有比如说一个界定，是比如说我不抽的时候就想抽，这个就算成瘾，还是说比如说我每天抽烟达到多少根以上，这个算是成瘾的标准？ 主要是根据他的这个想，就是刚才不是讲了吗，就是想你明明知道这个是错误的，明明知道是不好的，你就戒不了，这就成瘾了。 所以说跟抽多少根抽多长时间都没关系。 一个是抽，跟你想想，你要不成瘾，你能抽那么多根吗？你能天天去抽吗？对吧？它是一个相辅相成的。所以这个呢，你这种情况，我们还要上医院去判定， 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好， 需要怎么样的治疗。 嗯，我们来看看大家伙发来的这个互动啊。灰之蓝心说了，说烟民朋友们不在自己家吸了，冬天说，但是呢在大厅里、电梯里、走廊里到处都可以看到烟民，危害更大了。他们要吸的话还是回自己家吸得了。我们是希望他不在公共场所抽， 在家也别吸最好啊。 还有白云，他说我觉得不论吸什么烟对身体都是有害的，有吸烟的朋友赶紧戒掉这些吸烟的习惯吧，对健康还是有好处的。灰之蓝心也在回答我们的互动问题啊，说大家伙都认为这烟油子不论多少对于人的健康都是有危害的，区别不大。还有田庚说肯定吸烟有害健康，这也是肯定的，所以说应该不吸烟或者是少吸烟。李梅说的，说烟焦油含量低的话，相对来说健康到底是这个对我们的健康损害要小一些，到底是不是呢？咱们先卖个关子，节目下半段让段主任跟大伙来解答这方面的这个答案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还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这个微信上在问说，这个刚才段主任提到的这个三手烟，想问问三手烟的危害和一手烟或者说二手烟是一样的吗？三手烟它主要也是跟一手烟、二手烟一样，就从头到脚都能影响到吗？还是说三手烟相对来说危害没那么大？毕竟我们说是间接再间接了嘛。 嗯，其实三手烟的危害，因为它吸入到人体的，甭管是什么样的形式哈，它还是那些有害物质，所以它 有害物质并没有少。 对，有害物质并没有少，所以它的危害没有减。第二个呢，它主要呢就是在这里头影响最严重的哈，就是咱们的婴幼儿这块，因为小孩刚才也讲，他比较小，比较稚嫩，你这种有害物质这么小，你就去通过多种渠道你进入到他人体，对，进入到他体内，那造成的危害就更严重一些。而且那个小孩正在长身体的时候，包括他抵抗力也比较低，器官系统也不是那么完善哈，功能不太完善，所以呢这影响还是比较严重的啊。 其实我们每次做跟戒烟相关的这个话题的时候啊，都会有这个我们说抬杠的朋友说，谁谁谁抽了一辈子烟，最后也没事儿啊，也挺好的呀，他活得比那不抽烟的人还长呢。这个段主任是不是也经常有这个不想戒烟的朋友这么跟您说呀？ 对，他总拿一个人的个案来代表那个总体。其实你要这么想，他如果是不吸烟的话，他能活比现在更健康更长寿，对吧？ 所以说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其实吸烟的这个危害大家伙都是大家都知道了，但是有的时候就是戒烟的过程当中可能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对， 各种各样不舒服的症状，所以说很多烟民朋友不是说不想戒，而是真的戒不掉。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也会让段主任和大伙说说，如果真的想戒烟的这些朋友，我们有没有一些方法能够辅助他，帮助他尽快的戒断这个烟草。大家伙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也可以随时和段主任进行交流和互动，也不要忘了参与我们今天的有奖互动问答，就是想问问大伙，烟焦油含量比较低的烟对于我们的健康伤害真的就更小一些吗？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抓紧时间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来参与到有奖互动问答。节目结束之前呢，我们会选出两位幸运的听众朋友送出我们节目的精美纪念品，如果你想要获得，抓紧时间把答案发送过来。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和大伙来说。 市预防煤气中毒工作协调小组提醒使用煤火取暖居民，选用合格炉具，正确安装使用，室内务必安装风斗和一氧化碳报警器，定期检查炉具，防止烟道堵塞、烟囱漏烟，提高自防意识，谨防煤气中毒。 千万人中你， 对死来说我一点都不怕，我就想着一个，就是怎样能克服目前的困难。 如果我们不去干这个工作，我们不去把这个人抓了，就没有人去干了。 想做好这个企业，就应该从诚信的角度出发，跟消费者做最真诚的沟通。北京榜 样，他们是鲜活的价值观，有形的正能量， 弘扬时代新风，激发向善力量。 11月12日至12月12日，登录首都文明网，关注文明北京、北京榜样微信公众账号， 让我们一起为北京榜样点赞。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我的成长过程啊，就是从有书读开始的。我的体会呢，就是当书读的多的时候，思考的问题考虑清楚的时候，可能工作任务完成的更好，

去吸烟啊没那么方便了，又冷不愿意出去了，这其实侧面对戒烟来说是件好事儿，大家伙戒烟不吸烟的这个动力就强了，因为要抽根烟挺费劲的，还得穿厚厚的衣服，外面还得冻半天哈。其实相对来说在冬天戒烟可能是一件好事儿，有一些我们说这种助力，但是在戒烟的过程当中如果遇到了比如说戒断反应，有的朋友说没精神犯困，甚至有朋友说有恶心的感觉，到底应该怎么办呢？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让段主任和大伙好好的说一说，有没有一些小方法小窍门能够帮助大家伙来克服这些戒断反应。那大家伙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专家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515-0822和010-6515-0833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伙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我们也为您开通了视频直播，您可以通过今日头条和腾讯视频的手机客户端搜索一下健康加油站，发送弹幕随时把您的问题提给我们的专家。今天的节目呢还是和大伙准备了有奖互动问答的小题目，想问问大家伙烟焦油含量比较低的烟对于我们的健康影响相对来说就小一些吗？这是我们今天的有奖互动问答题目，到底是不是这样？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抓紧时间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在节目结束之前我们会选出两位回答正确的听众朋友送出我们节目的精美纪念品。同一个家分手好的，段主任，我们下半段继续来和大伙儿说一说，在戒烟的过程当中，如果又想抽烟了，这时候该怎么办？这可能是我相信所有戒烟过程的朋友都会遇到的一个问题。这可能一天两天还好坚持，超过了两三天就发现坚持不住了，不行了。这个时候到底该怎么办呢？ 嗯，其实这个呢，就是我们常说的戒断反应，不是说一天两天坚持不住啊，最关键那个头几个小时， 嗯， 因为你只要开始戒烟，那头几个小时就开始会有戒断反应， 嗯， 然后最严重的呢就是这个14天以内，那么这些戒断反应就是确实是因为你尼古丁依赖以后，我要减，就是我大脑有这种记忆，有这种反应， 嗯， 它有器质性有发生了改变， 嗯，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它可能会有这种刚才您说的睡不好觉啊，什么头疼啊，犯困啊，什么咳嗽等等，这好多这种反应。这时候呢，其实我建议啊，咱们大家要到这个医院，咱们的这个戒烟门诊去寻求帮助，这是很重要的， 嗯， 因为靠干戒。尤其是有烟瘾的朋友，靠干戒复吸率能达到97%，什么意思？也就3%的人能成功。如果你要真的就是咱们要戒烟啊，还是要到这个戒烟门诊寻求帮助。在这个情况下呢，戒烟门诊会给你根据你的具体情况， 嗯， 根据你的这个意愿，帮为了达成你的这个目标，哎，给你设定相关的这种方法，包括咱们行为上怎么去干预，咱们这个药物怎么去使用，然后在后期给你怎么进行心理的支持，这些都很重要。第二个呢，我觉得咱们要有一个真的啊，有一颗这个决心也好，咱们有一个信念也好，就是咱们一定要戒烟。戒烟呢，不能够。就是任何一支烟我都不能再吸了， 嗯， 不要考虑哎呀我要不然这太难受，我先吸一支，您这个就不可能成功，因为这种功亏一篑了啊。这一定要坚信这个。还有一个我特别希望就是你既然戒烟了，戒烟就是还是应该有一种我自己觉得有一种仪式感哈。 嗯， 既然要戒烟了，要跟你的周围的亲戚朋友，你最好的就是家里头人， 嗯， 还有你的这个同事们告知他们，让他们支持你这种形式，用他们的监督也是对自己的一个监督。 嗯， 那么有的时候确实你犯困了，烟瘾上来了，尤其晚上自己在家里的时候，没人的时候，工作忙的时候怎么办？这个时候啊，一个是坚定一下，另外一个赶快想一个这个其他的事情，转移你的注意力。 嗯， 包括洗个脸，洗个澡， 嗯， 然后呢那个呼噜呼噜脸，然后呢或者是那个吃点自己想吃的或者喝水等等等等这些手东西啊，包括咱们这个跟朋友打个电话把这个事儿给岔过去，其实几分钟这个瘾 几分钟十几分钟 这难受的感觉就过去了， 难受的感觉就过去了，咱坚持一下，其实好多时候就坚持一下就能够达到咱们的目标啊。 嗯，其实说到这个转移注意力啊，因为现在有特别多我们说想戒烟的朋友都会选择电子香烟，他们会说这个电子香烟就转移了我的注意力，我其实没有真的吸烟，这电子烟里面都是水蒸气。也想问问这个段主任，在咱们这个有没有科学研究去支持说电子烟真的能够有效帮助戒烟？ 嗯，没有，我现在没有得到这样的一个研究结果。其实电子烟，你说你吸进的是 水蒸气， 不是？其实但是这个数据是有的，那个吸进的那个气体啊，90%是这个叫丙二醇这样的一个东西。 嗯， 当然里头还会有乙醇呀、丙三醇等等其他的物质，肯定还有一种物质就是尼古丁 啊，要不然 的话 你 不会让你觉得这个没有阶段反应啊，对不对？所以咱们就说这个吸进的物质，包括这个丙二醇也好啊，什么也好，它对于肺啊还是有一种刺激， 嗯， 还是要产生这种痉挛呀、收缩这样的反应。 嗯， 另外其他的有害物质有些研究还没有研究透 出来， 但是没有研究出来，但是在美国的研究已经调查出有些物质还是有致癌的。 嗯， 另外一个呢，咱这个尼古丁的这个作用，咱不说别的，尼古丁的作用对于你成瘾也好，还对于你的心血管 戒烟也好 还对于你的心血管也好，它都是一个刺激，它都会引起什么高血压、什么阻塞啊等等的出现。 所以还是寻求医生的帮助，我们去戒烟门诊，这是最靠谱的戒烟的方法。 没错，这是最靠谱的啊。 之前做节目的时候我记得有专家说过，咱北京十几家医院都已经有这个戒烟门诊了，大家伙可以找一个离自己比较近的这个医院去。 其实咱们北京有60多家， 现在已经60多家了， 有60多家那个医院设了戒烟门诊，有10几家呢，11家，它10家它是那个规范化的啊，做的比较好 的， 对对对对啊。 所以说大家也可以查询一下，看看我们说这个戒烟门诊离自己家门口比较近的是哪儿，做的比较好的这10几家是哪儿，最好咱们可以去寻求这个专业医生的帮助哈。 对对对， 可能很多的烟民想说，这戒个烟也不是什么大事儿，我还至于去专门找医生去帮助吗？这个医生会不会给我开的什么药物？虽然说我这不抽烟了，但是药物对我身体也有伤害啊。也想问问段主任，我们比较规范的一个我们去医院进行这个戒烟门诊咨询和治疗的这个流程到底是什么样呢？ 其实你到这个医院进行戒烟门诊的这个咨询哈，或者是他给你制定整个方案之前，他首先要评估你一下。第一个评估什么呢？评估你的这个戒烟的意愿，你倒是因为什么去戒这个烟？这个是要给你设定目标是很重要的。 意志坚不坚定？ 意志，一个是意志坚不坚定，一个是你为了什么去戒烟？那么我们就得为你达成这个目的，然后设置目标，那么这有针对性的去。第二个呢，就看看你自己这个吸烟的时间是多长，你烟龄是多久了？你这个吸烟的这个量是多少啊？你自己的身体状况是多少？你年龄段跟你的综合情况，然后进行了一个分析，这样的呢，然后确定你需要戒烟的时候应该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第三个呢，要跟帮你这个去看看你根据你的情况，你到底是需要4周的这种干预，还是6周的，还是8周的，就把你这个周期要给你确定好了。同时呢，根据你的具体情况来确定你的戒烟药物应该选择什么，你需要有在哪些的行为上采取一些干预的手段，那么你怎么进入到这个戒烟的行列，然后再帮你去戒烟，在这个过程中的医生还会去给你追踪指导跟进等等这种情况啊。它是一个完整的过程。它，我跟你讲，戒烟不是一个个人的行为，它既是你在跟烟瘾做斗争，也是医生在给你做治疗的过程，因为是治病这是。 好，既然说到了治病，我们知道很多的这个病啊，咱去看医生一次是治不好，医生都会让你复诊。比如说关于戒烟这事儿，咱们是不是也得去复诊？不是说我去一次，医生给我制定好计划，我就按照这计划执行就行了。 对，你还要复诊，他会在这个过程中跟进你的戒烟的措施是做的怎么样了，然后是不是需要调整等等，所以要定期的去复诊。他会在整个计划里就会告诉你什 么时 候去 来 啊，对，你应该哪一步该怎么去做啊。 好啊，刚才也提到了，像这个我们说医院的戒烟门诊也会有一些比如说这种辅助的药物帮助大家来进行戒烟，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减轻一些我们说身体的这种戒断反应不舒服的这个情况。也想问问您，现在科学研究对于戒烟比较有帮助的这种产品到底是什么呀？ 目前在世界上这种产品研究还是比较多的药物。那么目前哈，我们国家比较集中的有这么几类，一个类呢就是叫这个伐尼克兰，也就是我们平常老说那个畅配，这一类是什么呢？专门对你这个脑皮层形成这个烟瘾的这个过程，然后进行的这种机制进行的这个治疗，就是它的作用主要是让你脑皮层里头这个有这个物质啊，能够它的比如说叫乙酰胆碱受体，它的刺激性能够恢复，这样的话呢，它呢能够减少尼古丁的这种渴望，减少戒断症状，这是对于这个机制的。还有一些呢，叫这个是这种替代尼古丁替代疗法的，比如说一些这个戒烟贴，戒烟他们叫口嚼胶，其实就是那口香糖，哎，对，这个呢就是先让你用尼古丁这个替代以后呢，让这个其他的有坏物质不就断了吗？然后再减少这个尼古丁的含量，逐步的给你这个戒掉。第三种呢，还有一种叫抗，就跟精神这个抑郁有关，抗抑郁的药，比如是安非他明这样的，它主要目的就是减少你的这种症状，抑郁的症状。但是你到底选择哪个哈，还是要在医院里头根据你的实际情况，专家会给你去调配。 我觉得段主任最后提醒的这个特别关键，因为今天节目一听大家伙知道了，这三种 别自己瞎吃， 这三种是有效的，然后科学证明了能够有效帮助戒烟，好，那我去医院开点，我去这个药店买一点回来，我就自己，其实这个真没必要。有的时候说不定您的情况不需要这个药物的干预，我们比如说通过我们的这种行为方式的改变，甚至家人的提醒，看，甚至有一些我们说吸烟的朋友，您根本就没有达到成瘾这个地步呢， 对， 所以说您不一定需要用到这些辅助的药物。 对，还是需要在医院那个戒烟门诊让大夫给你来评估以后再做。 好，所以说这个药咱别随便用哈，还是得在医生的指导之下。戒烟之后还有很多朋友关心，这个戒烟了之后多久我的身体就能把这些有毒有害的物质排出体外？很多朋友说这个戒烟，我们能经常能看到这个图片的对比，戒烟之前肺是粉红粉红的，戒烟了之后黑黑的脏脏的， 吸烟以后是黑的。 对，然后很多朋友说这个我要是戒了烟，我过个三年五年，是不是我的肺还能变回这种粉粉嫩嫩的，还能变成这个有排毒机制的这个功效啊？能做到吗？ 是这样的哈，咱首先你戒烟以后，你的肺的功能肯定会要好的，变好的，但是到底它变成好的什么程度，因人而异，要跟你的烟龄，根据你的这个吸烟的量，根据你的机体的状况，你本身年龄来定。但是大家刚才我说那句话，就是戒烟肯定你的肺功能会恢复。比如说哈，咱戒烟第一天24小时以后，你就开始把这肺里的二氧化碳、一氧化碳有害的沉积就开始往外排了。那你戒烟两天的时候，可能有些的烟民朋友戒烟，他说怎么老咳嗽，是不是出问题了？我戒烟不是，其实两天的时候绒毛就开始恢复它的功能，开始逐渐恢复功能，就把你那个沉积在肺上面表面的那些这个带焦油的这种粘液就给排出去了，开始往外排，所以你就会觉得有咳嗽，排出这种灰的痰呀，这种症状可能会出现的有3个星期左右。那么其实是好事儿，说明你肺黏膜的这个绒毛功能在提高了。然后呢，在这样的情况，3个月到3个月的时候，你的肺黏膜上那个咱们的这个小绒毛啊，就开始整个功能就恢复正常了，那么你这个整体就是排这些就是坏死的细胞也开始往外排了。咱们坚持下去一年，然后再有那么2、3年、3、4年，它的这个功能还是在不断的恢复。恢复是一个缓慢的 逐渐的过程。 那么一般的情况下，大家也都知道，咱随着年龄的衰老，我这个肺功能也会下降。你说真恢复到您的年轻时候那个鼎盛时期，可能性不是太大。但是随着你戒烟时间长，你这种功能越来越好，但是你那种下降的幅度，肺功能下降幅度也会减少。一般的情况下15年你的肺功能能够恢复到正常。 哦，十五年就可以恢复到我们说跟没有吸烟的朋友基本上一个水平， 对，一个水平。 啊，咱不能说十五年恢复到跟没吸烟的时候一个状态， 对， 那时候您年轻的不太可能， 没错。 嗯，但基本上能恢复到我们说不吸烟朋友的这个状态， 没错。啊，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的这个身体还是有一个自我修复的这个机制， 对。 但是前提就是 你别 不能老刺激他了， 你别刺激他了。 嗯，好啊，还有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在回答我们的这个问题哈，就是烟焦油含量比较低的香烟。是不是对于我们的健康影响确实比较小呢？听蜜宝说了，不是，这个不管吸烟多还是吸烟少，只要是吸烟的话就应该让他赶紧戒烟，说实话对于身体真没好处。灰杨林也说不是，那接下来也想请段主任给我们揭晓一下正确答案吧。这个很多的这个朋友都会说这烟焦油含量小，是不是也意味着这些有毒有害的物质，您不是说了有7000多种吗，含量也相应的比较低，对于我们的健康比较少啊？ 不是这样的，确实是低焦油不等于低危害，我特别强调这一点。因为什么呀，咱们刚刚说了7000多种有害物质呢，咱们这个焦油只是其中之一，1/7000，而焦油的这种含量在这个烟里头，烟草里头它只占1/1000，也就不足1%，所以你就是焦油含量少了，它能减轻的这个危害 还不到1%。 对，你想它自己的重量是1/1000，你减也不能减到零啊，对不对？所以连1/1/2都不一定能够减下去。另外一个，你减低焦油的过程中，其实还减低了尼古丁。尼古丁是什么呀？刚才说了，是一个成瘾物质。 对， 你吸烟的快乐感都来自于尼古丁。那么你这支烟里头低焦油，你尼古丁降低了，结果是你的吸烟的快感减少了，对不对？那你原来你可能一个小时你要抽一支，现在可能变短了，对吧？ 20分钟， 对，因为你快感减少了嘛，它就提前。那么你抽烟的数量就增加了，数量增加，那其他的有害物质。可就对你的危害特别没少啊，那就成倍的就往上去增加。所以咱们就讲低焦油真的不等于低危，还反而有的危害会增加啊。 好啊，时间有限哈，最后一个听众朋友的问题，有听众朋友在问说，听说戒烟之后复吸对于健康的伤害更大，是这样吗？说自己的老公原来一天得差不多抽10根烟，现在如果能减到一天1-2根，是不是就行了？没必要彻底戒断。说如果彻底戒断的话，这么多年养成的习惯，身体是不是也该受不了了？ 其实是这样的，我们建议戒烟就一定要 彻底 戒断，一定要戒彻底。你1根2根对他还是有这种危害的，而且呢，你不可能降到1-2根。咱们首先说，你对尼古丁的这种依赖，它的程度就在这儿了。所以呢，你要降到1-2根，你还能够保持下去，不是太可能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戒烟以后，一定就是戒烟总比不戒要对身体好。 哦，也就是说，戒烟之后复吸对于伤害更大，这是一个谣言，不是，不是这样的。 当然，我们是避免它复吸。但是呢，只要戒了，你想，你戒了，你就没有这个刺激存在了。你刺激不在，刚才就跟拿肺的那个功 能 说， 就 能 修复一段时间， 对，它就能修复。但是我也希望不要复吸。 好，所以说也希望大家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对于吸烟的危害有更进一步的了解。在戒烟的过程当中，如果你遇到了身体的不舒服，遇到了这个意志力的摇摆，我们就建议您，现在咱们全市有60多家戒烟门诊呢， 对， 您可以找一个离自己最近的，寻求一下医生的帮助。不仅我们说是在行为方式上对您的一些干预，同时还会有一些比如说这种有效药物的这种帮助， 没错， 能减低您在戒烟过程当中身体的各种各样的不舒服， 没错。 也希望我们每一个朋友都能够从今天开始相互的监督，吸烟的朋友从现在开始戒烟，不吸烟的朋友我们监督一下身边这些吸烟的朋友什么时候开始戒烟。 对， 希望我们的这个无烟环境能够尽快达成。最后呢，也再次感谢我们的段主任做客直播间，也和大伙公布一下今天有奖互动的两位幸运听众，分别是甜蜜宝和白云这两个朋友。在节目之后呢，我们的编辑会和您取得联系，告诉您具体的领奖方式。也再次感谢段主任来到直播间，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为大家伙邀请到北京中医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刘清泉做客直播间，为大伙播出市民对话一把手市属医院院长系列访谈，跟您说一说打造中医药特色的精致医院。也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北京城市广播17:30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这时候最能让我想起你， 一提起贵州遵义，

庆幸贵人帮助，一路也有人劝退出，托你的福我不哭，不怕辛苦，眼泪于是无助，自己走着一幸福。